即係銀行佬呢，以前人哋講過嘛，銀行係有錢，喺你有錢嘅時候夾硬借一把遮俾你，到到你冇錢嘅時候呢，到到落雨嘅時候呢，佢收返把遮，仲要剝埋你件衫等你冷病。 你唔行出第一步，你永遠唔會有第二步嘅。 即好似Tony 咁，十九岁揾过500万，少年得志，可能未必好事。 喂，好捻大镬噶，话俾你听啊，好捻大镬嘅。 即系到嗰阵时嗰个飘飘然，同埋你个成功感咧，会带俾你一个， 你觉得你自己系天才嚟噶？我哋或者咧，我哋可能会搞一档生意叫易德生活， 易德生活百货。 点解咧？喺易德度住。出入馬會，喺朝頭早去美麗華健身室溝笑。 咦，我揾我諗到啦。 對依份工作唔係做零售，係對我而家依份工作，仲係不離不棄。 星期二得到。 好啊，翻嚟第二节星期二得到啊，咁啊继续有我哋三位主持同埋林生啦，继续喺度倾偈嘅。 啊，好， 咁啊，大英，你头先系咪 有啲嘢想问啊？因为其实近 off mic 嗰阵时咧，好似讲得仲多话题咁样，咁啊，不如引申落呢度讲啦。咁头先 off mic 讲咩咧？就问翻，就话关于你点睇网上购物呢样嘢，同埋你即系 我呢个系好追随嘅，我对网上购物，其实呢个只不过话你打电话落单，同你一个 sales 去接单。再進化到上網落單，再進化用手機落單，有人去服侍你，冇呢個背後都係一樣咁樣嘅。 因為我聽過你個訪問咧，你呢度都即係有少少插插地嗰啲咧，即係傳統嗰啲 dealer 咧，要經一個人去攞嘢啊，跟住即係好用，即係你唔跟開我就唔俾你啊啲咁樣攞貨啲咁樣，其實好似有種阻碍咗成个商业嗰个成，增加咗个成本， 增加咗交易成本。 呢个我成呢个系一个最重要嘅问题，就系话，因为而家我哋做嗰啲系乜嘢咧？呢啲唔系一啲好个人化或者好品牌嘅嘢，纯粹我哋系摆个位喺度买嘢。如果我哋仲要经过好多唔同嘅筛选，或者好多唔同嘅渠道。或者好多唔同嘅手段接觸先可以做到咯。對民生嘅嘢嚟講，呢啲，我覺得呢啲浪費，係啊。咁呢啲信息咧，其實信息成本好高啊，變成。咁我覺得係，我認為成日都針對呢個問題嘅我自己，就唔係話有啲有 sales 唔好。其實因為大家成日諗啲嘢，因為我做開廠嘅人，出一罐咁嘅嘢出嚟，幾多錢要走？其實最重要就係。我做厂嘅就要卖多啲噶嘛，系啊，咁但系嚟到呢度要包装呢样嘢，最好系卖10蚊啦，跟住迟啲促销5蚊、10蚊两罐，吓整埋啲无谓为为嗰啲嘢，我觉得唔啱。可能我思路就系唔系同一啲传统零售人嘅思路，佢哋会保持一个身份，系啊。打作啲嘢出嚟，整到个价值好高，跟住咧有好多空位剩低留到喺度，咁呢啲 marketing 嘅手段。但我做咗厂嘅人咧，我就觉得我系要去嘅，同埋咧，我认为呢啲系民生咧嘅工作咧，其实真系要受惠嘅、实惠嘅。你唔系卖个梦俾佢，唔系买一件靓嘅衫，佢行到出去。呢、这个价值是无限的， 明白。 但是我哋是食落肚，除非你话唔系，人哋去一啲好名贵的地方，个环境又系，我自己都会去呢啲咁嘅地方食嘢，系嘛？咁但系咧，嗰啲系另外一种享受嗰种价值。但如果翻嚟煲包煲碗粥嘅，自己打两粒米落去，嗰几粒米咧，啊唔系啊，镶金嘅几粒米，煲金米粥出嚟嘅，哇大佬唔使系嘛？我分别喺呢度啊，但如果我去到系啊，好似寻晚咁样去间嘢，系啊，去食个翅好鬼靓嘅，因为我伙计特登同我 book 台，咁哇好鬼靓，咁呢啲梗系唔同啦，大佬人咁朵嚟噶嘛，几多星喺度噶嘛，嗰几多星会盛大好多，你个梦喺度啊，起码我而家嚟到都吹水，我去过几粒星嘅地方食翅啦，系嘛，即系一样啊，但系我哋喺屋企。吓打边炉嘅，买啲肉翻去，呢系咩猪啊？唔使啊嘛，即系实惠啲， 即系要实际啲，因为咧你， 我觉得系 本身你做开厂， 去到呢啲地方，我要供呢个市场，我觉得实际嘅人咧九成几嘅， 因为点解咧？一般生活，但系咧需要唔系话穷人啊，穷人都会有一日喂喂，即系有一餐去喂喂噶嘛，即系等于以前我哋耐唔中有一餐维他奶饮噶嘛，即系意思系咁，即系一样嘅。 系咁你如果听你咁讲，同埋听翻你以前即系啲访问咧，其实你咁讲，你系好适合做网购。 我当然啦， 因为你交嘅成本越最低嘛， 除咗你个咪唔系网购啦，因为我唔知道你系咪网购。 系啊， 咁网购系所以平好多咯。 我由鞋袜底裤系啊，都系噶啦。 咁你七五九会几会唔会即系大规模咁样去 搞网购 去做网 购？呢个我代答，老板话唔会嘅，因为咧已经有200多间分铺，冇理由自己做网购自己打自己。 系呢个系其中一个因素，第二个因素啦。就是、香港始终是一个你头先讲一开波想讲的吓、啊，等我揼啲地掩霸权，其实我唔会揼佢哋嘅。嗯，啊，咁咧唔关事，啊、其实揼唔关揼佢都冇用嘅，佢平唔到俾你。咁其实咧，香港系好多地产发展商发展佢哋好多商场，而啲香港人亦都好多好得闲喺个商场上面流连嘅人咧，去买下嘢嘅人仲系好多，香港人休闲嘅人好多，有咁庞大嘅地产发展商喺度维系住嗰个购物环境空间喺度咧。如果我哋唔去呢啲地方发展，即系等于你少咗个出路。当然，我哋可以通过好多唔同嘅渠道去推荐喺网上， 系 冇问题嘅。但系你有几多人每一呢种推广呢种咁嘅，都系一个好庞大要唔同嘅渠道走出去。咁我觉得呢个咧，同埋最紧要就系、是。因为我哋自己系走一个薄利多销嘅民生产品路线。如果我系卖包包，卖嗰啲贵价，即系咧，而家我去呢啲啊， 手表 呢啲咁嘅电话，寻晚食下都揿咗嘅，再多订翻支咪，谂住玩直播，订支无线咪先。我即系上去订咗噶啦，系啊，呢啲唔紧要，呢啲有少嘛。 嗯， 同埋如果我买包米啊，又送。买樽酒又送，除非佢樽酒系几千银，起码都过千银。如果唔系，你送嚟做乜啫？系啊，买樽水酒40元，我而家仲喺我度买40-50元一樽嘢，咁买几樽又同你送去，你自己嚟拎咧，其实系减削咗好多嘅成本。你话可以送货，但系如果所有民生嘅嘢喺香港，可唔可以100%变成全部网上送？即系话所有冇晒店铺，冇晒店铺，我个仓而家香港地。都讲啦，仓同埋商场租金唔系距离好远嘅啫，我当你平一半啦，系，其实冇平一半嘅。好啦，如果系咁样，我搵个仓摆货，搵啲僆仔去执货俾啲客，定系我个客去我个铺头商里边 攞， 自己攞边个平咧？梗系佢自己攞平啦，系咪啊？要做生意要谂条噶嘛？ 呢个咧，其实仲有咧，香港网购呢几年搞得唔系即系好难成功咧，其实有个问题嘅，因为香港咧实在太近啦， 太方便啦 ，落街乜嘢都得买，即系你 唔系睇咩货种嘅， 唔系讲紧民生嘢咧，讲紧民生嘢，你又要买鲍鱼可以网购嘅，因为贵嘛，个成本贵嘛，你买只鲍鱼5000银，咁啊啲人买5只，咁啊25000蚊。买独特嘢， 你如果我净系做某一类型嘅产品，可能做饮品都唔紧要。我嗰只喺我净系我出呢啲嘢， 净得你有嘅。 唔系我有，我就系做呢啲。我系做厂家咧，我一定发展网购。 系 我唔会经过中间再走啦。我直情系网购去，因为我本嚟俾中间代理人啊、分销商啊嗰啲利润咧，就拎咗翻嚟，就我嚟俾人送货过去，我嚟拆货， 系 可以嘅。 系 即系如果我全部啲产品系自己生产咧，我一定系玩网购嘅。 系 啊，因为直送，因为我减却咗中间啲无谓人啊嘛。 系啱啊。咁因为你，但系而家你等于。变咗一个超级市场嘅形式啦嘛，乜嘢都谂卖嘅时候， 民生啲啦，有啲难度，当然有好多人成功啦，而家都有啲人成功，我见到佢哋有啲人系走紧条路线，但系去到一个规模化之后，其实系咪真系可以大规模变成，真系可以将所有呢啲产品就送到到户，一车值几多钱？如果我哋按而家我哋嘅拆柜量，一日要处理十几只货柜咧，我成日讲。就是变成4、5、6、8次架次的 van 仔走去派。如果我一日派5、6架次成千架次的 van 仔货出去派。 塞爆香港㗎啫。 唔係塞爆我觀塘道啫，唔会塞爆香港。 咁 我点样執货呢 是 我執货啲人落嚟睇住单又執。其实我当我可以发展到好似人哋顺丰嗰啲自动執货系统。点啊 咁你个投资庞大到咁样，投资到嗰套嘢成个亿啦，佢净系装嗰条拉刀。咁好啦，问抌咁多钱落去， 点几时赚翻嚟啊？ 开铺头，因为点解喺今日未完全成熟嗰阵时候，你走去发癫玩呢啲嗰阵时候，我啲所谓行家对手，佢哋可以攞十万银顶俾上期按金，跟住啊，或者廿万、三十万啦，即十零万装修，即刻搵啲拆家攞啲货摆喺度。怼死你啊！即刻系嘛？即系我想讲呢、這个唔系用呢个方法嚟做咯。 嗯，因为呢个好得意嘅喺大陆咧，我上海啲朋友、苏州啲朋友咧，佢哋 租不租户啊？ 租不租户？真系噶，佢连买棵菜，佢真系佢仲要 上面呢个就同香港有啲唔同， 即系呢个好唔同嘅。 其实我想问咧，点解会买棵菜都冇咧？ 买棵菜啦，买生果啦，买猪肉啦，佢俾我答案就话。竟然佢得到嚟嘅嘢係仲靚過佢去市場買嘅，即係呢個我問係偶然啦。 佢信呢樣嘢啫，咁即係話咧喺市場上面嘅人被淘汰啫。咁如果大陸嘅商場全部玩完，得網購有市嘅，咁土地無價，即係無價啊，唔係無價保啊，冇咗價嗰陣時咧，大家咧就所有馬路都唔使開放開發噶咯喎。 其實我贊成一樣嘢平衡， 唔係呢樣嘢咧，我都覺得冇可能推到咁極端嘅。呢個係一個物理問題嚟嘅，你始終有個 proximity 嘅問題， 即係等於歐洲啲即係其實美國、歐洲啲咪話咯，其實 eBay 行先噶嘛，買網購，咁點解人哋都仲留翻啲商店喺度咧？因為佢明白到一樣嘢，人係一個群體活動，你要需要行下街。 唔係，其實咧點講咧？因為我哋以前我做開 sales 知道咧，人買嘢好多時候咧係一剎那嘅衝動嘅，係即時嗰個反應嘅。你去到可能你本身冇諗過買嗰支酒嘅，你覺得啊幾靚喎，咁咪買兩支翻屋企。所以一樣嘢取代唔到網購。 我上次去呢度掃嗰啲sparkling water。我買幾箱啦，咁啊車推，我行過啲酒，我又立多兩支。 即係你嗰個叫做心理上咧，你係網購取代唔到。嗱一樣嘢得喎，因為我有個朋友係做啲時裝嘅，佢話俾網購打到啲生意咧係少咗四成。即系跌咗四成嘅， 跌咗四成。 咁嗰喺香港都有成十几廿间分店，好大镬噶啦，交紧三四百万租一个月。 我听过啦，时装得咧就系因为好似我啲咁嘅人，明明好肥佬嘅，咁想买件窄身啲嘅衫都唔够咁款式，网购翻嚟唔啱，黐唔啱事噶嘛，系嘛？即系嗱，有啲咁嘅嘢噶嘛，我睇过有啲咁嘅，即系 咧，唔系啊，衫裤鞋袜咧就网购可以做得好，但系始终你尤其是你咁民生，你齐米嗰样嘢乜都卖。汽水又賣賣嘅，咁冇可能嗰啲。坦白講，香港嘅運輸成本仲係貴。 其實我覺得大陸其實走過咗頭嘅，而家係走過咗頭嘅。啲人 未必嘅，佢嘅生活，佢任何嘢都係有另外一個台階又開始咗噶啦。一上就上月球噶啦，佢哋嚇咁，所以咧係啊，即係依個係有啲唔同嘅。 不過講開頭先，我喺灣仔買嘢咧，要讚一讚你個同事啊。因為嗰次我問佢，我話佢同我好傾啦，咁啊，我問佢啊，佢話林生，我講開啊，你老闆。有冇留嚟啊？佢话佢唔系间唔中佢打翻嚟，你有打翻落去噶，了解噶嘛？咁我都真系想 问下，即系我觉得讲咗咁耐零售，即系讲下啲管理嘅。 系啦，呢个就系我好嘢啦，你好亲 咁耐零售， 好亲民嘅。 因为而家200多间分店咧，咁啊伙计都唔少嘅，咁啊点管理一个咁大嘅团队咧？ 我问下林生啲管理哲学先，睇下你闹唔闹人嘅？我估你 闹人啦，惨到系嘛都明噶啦，即系你讲嘅粗口我仲 听。咁犀利， 我一样话闹到人趴街噶啦， 系唔系？我哋呢度都讲得粗口，你唔介意都可以一两句噶。我哋都 唔系，我正常肯讲嘅， 系即系好嬲啦，好嬲嗰阵时啲伙计吓。 呢个好古怪，我 你信唔信无为而治啊？ 无为而治，信唔信啊？ 太快啦，不如讲埋先啦， 我答你啊， 好啊，得个答。 我只系信一样嘢， 系 要顺天而行做嘢。唔好为一己私利欲，即系真系要我呢个系我绝对系。 即系万事水向低流，有一个定律。 即系系咪似曹仁超讲嘅咧？大智慧不如趁势咧。即系你每日嘅潮流跟住个潮流嚟走。 有啲 我唔系咁样， 唔系讲 我系好重视克己复礼。 系， 系啊，做嘢咧，即系你写 program 啊嘛，你话你都系算属于揼嘢嘅人啦吓。我通常形容呢啲行家就叫揼嘢啊，系写。揼嘢，咁我都系做呢啲，我都有做呢啲嘢工作。其实系好逻辑化，每样嘢都好秩序程序化。我认为做管理工作最紧要有序，有秩有序啦。其实咧， 就出錯機會就會細啲。 嗯， 當然唔能夠保證啲夥計冇出錯，但係咧佢出錯咧係即係我哋個機制出錯，我哋只需要修正個機制，就唔係修正佢條友。 冇錯， 係啊，即係呢個咧。嗯，即系修理佢冇用，其实系最多羞辱佢一阵间，闹佢一餐。咁但系其实最紧要个机制一定要快啲收，执翻好佢。 嗯， 系啊，我好多时谂嘢咧，就从系统去谂嘢，有乜嘢咧就捉住电脑部嚟改系统， 嗯， 执翻正佢啲嘢。我就用呢个方法， 即系制度化。 即系一直以嚟都系， 嗯， 因为我系统。我同有少少行家味道啦，當然同 ERP 啦， 全套嘢你自己開發，你而家見到嘅所有公司嘅系統都係全部自己開發嘅。 哇 ！IT 部嘅人， 全部 IT 部，而家卅零人咯。 哇！ 哇！犀利， 算犀利喎！即係如果以一個比例， 其實佢 IT 部嘅人多嚟喎，其實 梗係 多嚟做 IT 嘅行業嘅人。 唔係，因為佢好大需要咧。 唔係，呢個係我喺個管理上一直以嚟依賴嘅呢樣嘢。 嗯， 我哋个系统化系相当嘅，如果唔系走唔过嚟零售呢行， 系 因为你由做厂变咗做零售咧，呢样好多时喺即系做生意人都会好大挣扎。 因为我嗰个数据咧，咪真就系个数据上边，我摸唔通噶嘛，因为我唔外行人，我靠数字就反映俾我。呢啲又卖唔卖得，嗰啲卖唔卖得，系呢啲系点样，系嘛？咁其实即系呢个就系我哋咁做。吓即系我真系睇数字咯。 即係你會信 你嗰個睇法咧，有啲似我哋睇呢個火星任務入邊講，即係要計數 ，do the math， 即係要計數。其實最主要係、嗯、你睇好多 data 啊，即係其實係 係 啊，其實睇數字多過睇人。 做零售一定要啦，做廠更加要啦。 其實我做咁啊，我做商場客咧，前幾年咧仲未問我哋嘅，今年而家開呢幾年開始問我哋啦。边人 click 到啲咩掣？个 statistics 系点样？即系等于同你哋一样 玩你，所以呢啲咁而家叫形容为大数据啫。 系， 即系有啲咩人行过？如果你知道埋佢个信用间关系嘅，其实就系啲信用卡公司更加，其实都唔使你做啦，信用卡公司攞晒啦， 分析晒啦。 边啲有系借钱多嘅，唔还钱嘅？边啲有钱使嘅？边啲系买嘢不停买嘢嘅？佢嘅资料掌握晒，只需要。同佢結合一齊咧，啲商場就好容易玩噶啦。 咁你有冇分析一下你哋係男客多定女客多 一定係女咯， 一定係女。 係零食啊嘛 ，OL 咯好多係。 OK， 依個唔係噶，依個係從真正嘅分析做嘅。係 啦， 我哋掌握 嗰啲數據噶嘛，全部有曬數據。 其實用嗰啲 face detection 係啊嚟分嘅， 係 八成。 咁啊年幾咧？ 十 OK 嘅， 十八到係得八成準嘅咋，即係老實講，我即係講八成係因為得八成準， 係 啊。十八到四十五 是最多的女性。 十八到四十五 是。有一次 Google 做緊嘢，不停收集緊，即係 個個都係㗎啦，其實。 街外數。 我一開波就 已經。我老婆有份一定。 係啊， 唔係即係你好似百佳以前早幾年推出二上前，佢都係觀察你嘅生活習慣，買啲乜嘢多，佢咪一樣咁啫。 嗰啲直攞啦，嗰啲叫直攞。 直攞。 但我就唔直攞呢樣嘢，我唔攞個人。我以前系攞一群人嘅消费行为嚟分析我自己，所以我啲会员卡咧其实冇乜所谓嘅。其实咧，其实最紧要嘅个单咧，即系知道一下，即系有几多人系会重复，有几个会员 number 重复入嚟。有啲系一个礼拜嚟一次啦，嚟两次啦，有啲系边个区出现啦，会唔会周围去啦？我只会攞呢啲嘅啫，但系咧基本上都唔重要。我就系知道喺某个地区嘅嗰扎嘅消费群里边会出现咗有几大嘅差异。 系 啊，佢哋个消费嗰个能力嚟到我度，咦嚟我买嘢嘅能力啊，唔系人会嘅钱嘅能力，系买啲几多嘢啊？所以我哋会睇到我哋近期嘅消费数字系有少少买嘢，因为其实我哋最重要上一年出咗加多税之后咧，我哋平均49蚊拉匀嘅单就跌咗落去30几蚊。 哦， 其实呢个系对我哋其实喺嗰段时沉到而家咁滞，即系。即系因为咧入嚟拉低咗好多，入嚟买两包嘢，一只手拎走就算数。以前唔系， 以前好大袋 拎走。因为唔使加多税，俾个加多抌多两包落去冇所谓，就平均五包以上嘅，五到七包。而家咧就三到四包。咁呢个咧就会出现咗一啲咁嘅数字。咁但系唔系话，因为咁样我想有翻胶袋税，我觉得胶袋就无谓。系啊，咁但系咧呢个系事实，我哋要谂咯。但系呢个谂亦都唔需要谂啦。咁去买嗰啲嘢，讲真啦，呢啲口垃圾嘅嘢。又唔應該鼓勵人哋食咁多嘅，所以我 所以你 講一句真話，即係咁我喺個消費組合上面咧，喺上年咧，其實又變咗啦，將零食嗰方面咧 減少咗， 減少咗，去到大概三成，咁我哋其他部分 副食品类就副产品是三成，咁中间咧就埋啲个人护理啊、化妆品嗰啲又三成咁，咁、就走向咗一个均衡啲嘅做法。咁、呢个咧就慢慢呢一年咧，其实喺过去一年，喺上一年嘅六月份开始，我哋已经大幅度调整我哋呢种比例。其实呢啲就系我哋用数据，我而家系讲数据，可以从呢个睇咧，啲客开始慢慢适应，同埋我哋嘅一个月有可能。即系每一个礼拜咧，有48万唔同嘅会员卡 number 嘅人帮衬多过一次，咁、然后一个月咧有120几万嘅人啊，系会入嚟最少一次。咁其实咧喺我哋一路掌握呢啲数字，就掌握啲人嘅走动。但系而家事实上我哋喺对亚信屋，对我哋呢啲咧，即系系喜好嘅人咧，个增长咧持续增长咧系放缓咗，因为香港成个消费群啦，相信。是300多万人、一个主体消费群。我哋其实三分之一呢都有帮衬我哋嘅习惯。当然有波有少。其实喺我哋进入一个零售行业里面，我觉得我哋系巩固咗喺呢一个圈子里面。但我哋再趟阔落去，连买波菜呀、买波嘢都做埋啲婆仔生意，未必可以咁容易达到。所以我哋做生意，我哋就根据呢样嘢呢嚟开始做整固。所以我哋会出现咗好多呢啲问题。有好多工作要做。 你系我见咁耐咧，包括我而家，就算我啲客咧，就算佢哋系做一啲IT director 都好咧，我都未听过佢会咁注重数据。 系啊，我都未听过。其实， 我唔系喺度咩擦鞋啊，即系你俾我， 其实数据好紧要， 梗系紧要啦。即系一路嚟讲，其实呢啲系一个 behavior 嚟噶嘛，你买几多嘢吓？ 真系我识 IT 人都冇试过，真系咁。 唔系依样嘅，依样做生意系你好多要根据噶嘛，系嘛？ 因为其实你对手我所知啦，就真系做唔到嘅。 去揾 ACLS report 啫。 咁 唔怕咁讲。 嗱，即系等于，但系你系自己亲力亲为，你用零即系 face detection 都用埋，即系知道呢个人大概几多岁，你话八成都准。 咁但 系 好快抄噶咯。 呢啲系行家诶， 即系呢个节目出咗街，好多人会抄。 唔系噶， 抄你咪。 佢要你 IT 部门要 几皮嘢一个镜头。你过买得起，但系咧， 你肯做得噶， 肯做吓， 个要配合，即系唔好话你里边嘅一啲习惯，个模式其实大家都知道，大家个个行内人认为使乜啫？海老行专，等于你话你做地产，你自己你都唔睇数据啦，你睇人面嘅啫，系睇信息嘅啫。 唔系，但系我哋都 喺我嚟睇就唔系噶，喺我嚟睇咧就真系作为我哋系做生意嘅人咧。我今日卖薯片，听日卖汽水，后日卖果汁，系其实唔同嘢嚟嘅。其实我哋要真系每一样都要睇呢样嘢。其实睇住个关系比例，其实我哋系会根据个销售上面嘅比例嚟去做工作。 大胆啲讲啊，因为其实嗰啲已经好 established，好似话百佳、惠康或者嗰两间便利店咁样，佢哋已经都喂食到肥晒咯，即系鞋都啲物都咩啊， 着 落物咯。咁佢点会仲会挣扎求存啫？ 咁唔系喎，我所知嘅就唔系真系咁话佢哋 七十一就未必系嘅。 唔系，间间都未必系。其实做呢行，你话我赚得未？我唔信你赚得好多嘅。到民生工作，佢哋都唔系咁暴利得到嘅啫。即系要讲公道。 喂，但唔系我见到佢卖嘅嘢同你个价钱真系争好远，有啲 佢争好远，系因为有人同佢维持秩序，佢可以卖，但系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又回翻过去俾啲客，即系唔会争好远噶啦。而家其实 好似佢做 franchise 嗰啲咁咧，前嗰排未有个俾人打劫，跟住 死咗 死鬼买啊！咁心原来揭。揭发咗佢， 好辛苦， 好辛酸嘅。 嗰啲系另外一件事啫。 但系因为系中间，佢话佢定个价钱咧，系佢定噶嘛，卖几多钱都系佢定噶嘛。 佢几钱俾货你？ 俾货你都系佢噶嘛。咁即系链晒成条食物链。 但系呢个世界，你佢要喺一个好贵租嘅角落个路口里边，个斑马线路口，你冲埋去攞包烟好，攞个避孕套好，攞支水好，你嗱临就一攞。 贵啲噶啦。 呢个系你要咁就脚。你佢唔系收贵你，佢唔摆喺个红绿灯位，佢唔俾贵四倍租，佢攞唔到呢个位。呢四倍租根本就要俾你喺嗰樽水上面俾翻你，佢唔系暴利你嘅。其实如果你睇翻 O K 嗰盘数啊，佢又系赚你好多钱啊。唔系我嗱，对唔住，我唔应该咁讲。但系我听佢讲，佢都唔系好好过嘅啫，系咪先？即系讲一句，你又要方便，你系抵，你系要俾个钱噶， 系嘛？ 你而家你搬嚟呢度，哇！ 几鬼远啊！坟场隔篱我哋死着，你而家呢个广播喺度，咁你点解你唔去尖沙咀咧？ 系啊， 讲完啦，系嘛？ 系啱啊， 系啊， 唔系我哋真系迟啲会去尖沙咀噶，呢个迟下啦， 迟啲露喺尖沙咀码头露天播都好啊， 街头 广 播嚟 都好啊。喂， 我哋迟啲真系尖沙咀又唔系讲笑噶啦。嗱， 老板又会陪我哋。 唔系因为咧，头先你讲嗰样嘢咧，因为以前咧，嗱，我而家就唔系做呢行，不过以前咧，我直接做嗰行。你講喺一個鋪位咧，就咁就咁講燈打時計，一個鋪咧要十，有冇係十五萬，有冇係三四四五百四十五萬？轉個彎入去通菜街有排檔嗰啲咧，就六萬蚊就有一千尺噶啦。咁點解咧？啲人寧願喺燈打時計嗰間 OK 便利店買水，都唔會入去 七十二入邊噶。你 因為方便啊嘛， 爭三度啫嘛。 就算唔頸渴都唔會噶，香港人係要買方便啫嘛。所以咧，你七十一買半可樂咪七個半咯。你惠康買可能三個幾咯，一樣噶嘛。因為你方便，你就要俾出多啲代價。咁人哋收得咁嘅租金，就因為個人 流方便啫嘛。所以相對上咧，佢未必真係暴利到你 啊。哦，呢、這個當然啦。佢、賺嘅錢可能因為扣除成本，佢嘅賺亦都未必賺好多。 如果係租金平啲嗰陣時候，佢附近係有啲士多喺度，一樣係平衡緊你。係，但係咧，而家因為租金太貴，啲士多都唔做，不如賣埋個鋪好過啦。 係。 整下整下咁解，但係唔代表佢哋俾人壟斷咗個市場，上面便利店贏曬佢哋，其實唔係，根本就係佢哋就去承咗呢個租，去嚟俾大家真係仲係鍾意衝埋去呢啲買呢啲嘢。 係當然啦，呢、這個當然啦。唔係因為而家好多嗰啲小店呢，有時 你試下發展到你話個 Apps 一撳我要飲樽汽水，一撳聽一陣間喺個路口度攞到嘅，有冇可能啊？冇噶嘛。 老闆有問題問你。剛才嗱講咗好耐關於管理，你就好針對系統性嘅嘢啦。咁啲人事嘅管理你點樣執行呢？呢、這個應該冇得數據化啦啩。 人事管理即係話佢幾時開心唔開心嗰啲記錄啊？我細個嗰陣時學嘅有 呢啲幾好有，即係咁。 唔係講咁開心嘅。 我師傅有教我呢啲嘢嘅，以前要管理你將女同志多啲女同事，一定會記錄低呢啲嘢嘅。咁其實咧，真係搞管理工作係最重要。就是信息一定要通，乜都搞，唔使搞咁多，因为有边个制度系好啫。但系信息能够沟通咧，误会嘅嘢少啲，误会嘅嘢少啲，自然咧件事咧就系能够顺畅啲。所以我系好用呢啲咁嘅唔怕讲沟沟托啊、微信啊、WhatsApp 啊，我用到尽嘅人嚟噶，我系。 咁你会唔会 at 员工嘅 Facebook 咧，或者员工 會不會？我唔系好睇呢啲嘢噶啦，咁我系中意咧广播嘅，我中意喺厂又开喇叭广播，而家唔使啦吓，揿微信又得，沟沟托又得，系内 Facebook 内部 Facebook 又得，乜都有啦。总之我都系中意广播嘅，所以我你见我同你讲啊，我中意噏嘢嘅。头先我唔系打字俾你，我系读落去俾你听，所以啲字会出呢啲字嘅。系啊，即系我系好想直接了当，系啊。当然我唔系好识字啦，所以唔系好识 讲笑嘢。 我系讲嘢多嘅，我系讲嘢讲得快，讲嘢直接讲，我可以即系我系一路解释好多俾啲伙计听，佢听唔听一件事。但系有心喺度嘅人就会听，冇心喺度人都偷听。因为佢唔想听，都会听下你讲乜。系啊，有离心嘅人，佢更加想听你做乜。所以冇所谓啲嘢呢，道理唔道理唔紧要，用得上最紧要佢哋，即係佢理解到我哋多重，最紧要真係我唔可以理解晒我所有唔同嘅伙计，我 都冇可能，亦都冇可能啦。 做厂嗰时候我真係觉得我可以做到好多呢啲，咁但係呢，因为嗰时封闭啲， 嗰时后生啲都，而且都后生啲， 因为厂里面嘅人係封闭啲，喺个环境里面好容易接触到。而家咁多鋪，我未必可以咁樣接觸佢哋，但係我就將我自己話俾佢哋聽，公司想點啊？點解而家要冇曬精加啲夥計？尋日一段咧一聽，唔係喎，有啲可能會覺得你唔係咁咩喎，會覺得啲夥計唔係咁順利喎。你咁講，我問過我阿榮佢哋，佢哋咁講，唔係啊，我話係啊，我就係話俾佢聽，即係而家點解公司要咁？點解會咁？我一定會講嘅，我係啊。原因而家周围咁多竞争，加上兑换率对我哋冇乜，唔系冇影响，唔系绝对影响，吓，只不过嗰阵时嘅日元红利少咗，嚟弥补翻。咦，我哋点可以成日六折咧？上一年六折多就系因为 日元跌 yen， 梗系咪日元跌啦？系最重要系有信用卡公司补水俾我， 回赠 有电信公司补水俾我，有银行补水俾我，搞折扣佢哋。 俾翻啲錢我噶嘛。 哦，咁 其實係因為咁樣而係可以做到六折，因為我 42%， 我點做六折啫？ 係咪先？ 咁其實，喂，即係呃你，即係喂，你而家做唔到六折，我做六折先呃你啊！我就係做唔到六折啊！而家其實咧，頂頂下頂唔掂，因為咧臨年尾生意唔係咁好啊，繼續頂住啲折扣先叫做，但係咧長做一定死，所以咧我哋就決定咗。 就 玩啦， 系唔玩啦， 转公价化。点解咧？亦都周街多咗好多乜乜物物嘅啲行家 对手，类似嗰啲系啦，类似 唔系多咗好多噶啦。因为点解咧？个个容易做啊嘛。系呢行，因为喂睇见你咁样外行到咁，你都可以开到咁样。我哋做开零售嘅，点解唔怼得到嘅？一样啊。同埋我哋同本地供应冇关系嘅，佢一 call， 即系讲得唔好听，一吹就即刻嚟齐 咯。 系啊。咁即刻開檔用乜嘢？三日搞掂一間鋪啦。我哋最高紀錄好似一個月開12間啊嘛。我哋都試過啦，用乜嘢啊？依啲咁好啦。其實就係呢個問題啊。其實我係要話俾夥計聽，而家冇咗啦，日元紅利彌補又冇，上間公司嗰啲又冇咗，六折係做唔到噶啦。大家唔好再喺度等啦。平時做嗰啲嘢，所以轉公價，你哋一定要説話俾個客聽，而家冇辦法噶啦。咁樣其實。我昨日都喺 Facebook 自己试下开始讲一讲嘅，我准备咗听日定后日，且还掂都系啦，还掂上一次吓一周 直播 试过，佢系玩嘅啫，佢上 佢支麦唔得啊， 佢唔系支麦，佢未搞掂嘅，佢未试 嘅，试嘅啫， 佢试嘅，你知我啲骑呢嘢最啱做测试用噶嘛吓，咁我咪俾我嚟测试下咯嗰样嘢，咁咧。今日你都系当啊同做生意人喺度讲呢啲咁样当测试下，第下一次个 唔系我哋已经系目前呢个节目最重量级嘉宾， 系咁270磅，你我好相信你几难搵过270磅嘅再上嚟呢度。 唔系喎，嗱，我哋之前有一个咧系370磅，你哋足足肥100磅， 系啦。 咁嗰个就佢冇入麦咁解啫， 佢冇入麦。 咁啊，刚才头先嗰位叫大肥咧，佢本身都360磅嘅，因为做咗手术，而家变咗200几磅。 咁轻过我啦，睇。 轻过你少少， 系啊， 轻你少少，佢都250嘅。喂，咁啊，呢节时间差唔多，我哋休息。